第60集，你，我勉强可以忍。仁义返回商场，见所有人都在找高阁。 确定设备间里没有人？ 没有，我们都找过了。 最后是谁看到他的？ 众人面面相觑。 可能是我们。 报警器呢？他的报警器有没有响？ 每个消防员身上都有一个报警器，能检测到携带者是否跌倒，一旦倒下超过20秒，就会发出高分贝警报音。虽然现场环境吵杂，但那个声音也不可能听不到。 都没听到。 仁义眼前有些发懵，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了？ 我们再说一遍啊，你、我和高阁本来在喷水，然后换了下一班。下一班是谁？ 是我们，我们三个。 我们出来的时候，高阁在我们后边，谁看到他去哪儿了？ 好像就没看到人。怎么可能没看到啊？啊，这么小个地方，就有一个门，里面没有，也没人看见他出来，他人能去哪儿啊？掉老鼠洞了？ 呀，哎呀！ 一旁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叫了出来，战士们齐齐看向他。 设备间里真有一个洞，是为了检查地下水电设备留的。平时用铁板盖着，铁板肯定是给烤化了。在什么位置？有多深？ 男人描述了一下大概的位置，几人赶紧冲了进去。为避免再有人掉下去，他们拴着绳子，猫着腰搜索。设备间里雾气弥漫，能见度极低。仁义头顶的灯在地上扫出了一片黑影，他甩了甩绳子，走了过去，果然发现了一个洞。 高阁，高阁！ 下面毫无回应，但能看到模糊的人影。仁义顺着梯子爬了下去，烟气比空气轻，因而往上走，所以地下的烟就没有那么浓。仁义看到高阁的空气瓶被挂在了梯子上，人是半蹲着的，但已经昏迷，很可能是掉下来的时候头撞到了梯子。仁义摸了摸高阁的脉搏，松了口气。他看了一下高阁的空腹余量，已经有红光在闪烁，证明空气含量极低。仁义把绳子卡扣拴在高阁的腰带上，拽了拽绳子，上面的人把高阁吊了上去。高阁被抬到了外面，脱下面罩，他皮肤不正常的潮红，身上湿的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，全是汗，呼吸短促而困难。 先把他衣服脱下，救护车来了没有？ 应该马上到了。 他们七手八脚地把高阁身上厚重的战斗服脱了下来，将他的脖子垫起，尽量让他顺畅地呼吸。他的皮肤热到发烫，他们就用水给他降温。在救护车来之前，高阁恢复了一点意识，用沙哑的嗓子要水喝。仁义坐在他旁边，给他喂了点水。 哇塞，兄弟，你吓死我了。 如果他们晚发现一会儿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他岂能不后怕？火场里就是有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意外，他们小心再小心也难以完全避免，实在令人无力。 救护车来了。 把高阁送上了救护车，战士们又赶回去继续灭火。他们从中午一口气忙到晚上，整整7个小时才将火扑灭。期间他们轮班进去冲水，又轮班蹲在路边吃盒饭，光是每个人的空气瓶就至少换了3次。火被扑灭以后，战士们都累得站不起来，在不足10度的深秋夜里，他们躺在地上也丝毫不感觉到冷。设备间里的高温蒸汽仿佛渗入了他们的每一个毛孔，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散。返回中队时，仁义让消防车绕了个路，把自己和孙定义放在了红武医院。高阁刚刚做完检查，正在病房休息，他人已经醒了，中度脑震荡，身上有不同程度的烫伤，虽然不严重，但还是得留院观察几天。进病房时，高阁正在跟老婆孩子视频，见他们来了，就把手机转了过来。 闺女，这是任叔叔和孙叔叔，打个招呼。 叔叔好。 仁义和孙定义跟他老婆都认识，他们母女不在天启，但曾经2次来中队一起过年。高阁跟他们聊了2句就挂了。 火灭了。 哎呀，不灭我们能过来吗？ 孙定义抹了一把脏兮兮的脸。 你在空调房里待得舒不舒服？ 可舒服了，羡慕死你。别贫，我操，感觉怎么样？你现在身上疼，还有点晕，不过没大事。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。 那个设备间里原来有一个检修口，有梯子下到下一层的，本来呢是有铁板盖着的，结果铁板被烤化了。 我操，那里面什么也看不见。 是啊，我们找了你半天，人跟凭空消失了一样。要不是一个电工想起来了，当时你的空壶马上就没气了，太他妈危险了。 哎呀，哎，没事儿，我这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 我们就是来看看你，你没大事儿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多休息几天，把老婆孩子接来，好好聚聚。 我老婆买了明天的票了。 行，好好休息，我们先走了。 两人走出病房，人一转身的时候，只觉得脖子上一阵火辣辣的痛，他嘶了一声。 怎么了？ 你帮我看看脖子这里。 孙定义掀开仁义的衣领，皱眉道：“ 哎，烫出泡了，那领子是不是没扣好？” 仁义想起自己在外面的时候曾经敞开领子散热，后来听说高格不见了，急急忙忙的就回去了，哪里顾得上这个？领口是他们的防护服比较薄弱的地方，尽管做了很多防护措施，但这里毕竟是连接裸露的皮肤的，脖子以上的部分只能靠帽帘来保护，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做到一丝不透，所以这里是承受热辐射最高的地方。仁义的领子还没粘好，自然就被高温蒸汽给烫伤了。 走去处理一下。 没事，我自己去，你回中队吧，好好休息一下。 还差这一会儿吗？走吧。 两人找到护士，脱下衣服一看，脖子上烫了几个鹌鹑蛋那么大的嫩红水泡，有一个还被领口给磨破了。 你都感觉不到吗？都磨破了，很容易感染的。 我刚才身上热得要命，哪儿都疼，真没感觉到。 护士开始给仁义处理伤口，孙定义在一旁看着护士在水泡上刺了小口，流出大量的组织液。仁义直皱眉头，但没有吭声，他有些看不下去了。 我去给你拿药。 好。 过了一会儿，孙定义拿药回来了。 仁队，我刚刚看到龚博士了。 在哪儿？ 啊，你别乱动啊。 他一动，护士的针正好不小心刺在了他的后背上。 我啊。哦，在哪儿呢？没看错吧？ 他那天仙一样的长相还有看错的？就在外面，好像在押犯人。哎，我去把他给叫过来吧。 哎，别。 仁义刚想阻止孙定义，可孙定义转身就出去了。他虽然很想见龚应贤，可自己现在脏兮兮的，分明不是个见面的好时候。很快的，龚应贤就随着孙定义进来了，他看到仁义怔住了。仁义穿着一条被汗浸透了的蓝衬衫，防护服裤子的背带还挂在肩上，脸上身上全是黑乎乎的烟灰，脖子上有一片红色的伤痕，那脏污的模样跟纯白的诊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，一身劫后余生的疲倦与狼狈。龚应贤只觉得心脏被狠狠揪了一下，他快步走了过去。 你受伤了，脖子怎么了？ 刚出了个井，没事儿，一点烫伤。 龚应贤看着仁义脖子上的水泡，眉头紧蹙，半天才道：“ 很疼吧？”“ 还行啊，护士妹妹可温柔了。” 仁义眨了眨眼睛：“ 水泡而已，几天就消了。” 仁队长，这个破了的就没办法了，其他的千万要保护好那层皮。不要摩擦，不要沾水，这样以后疤痕淡得快。 好，谢谢啊。 没事儿。 仁义站起身，转身看向龚应贤：“ 你来医院干嘛？”“ 哦， 为周川。”“ 嗯，周川 今天出院。 龚应贤点点头，目光还停留在仁义的烫伤上。 太好了，终于能把这孙子关起来了。哎，其他人审怎么样？ 有很大进展。我送你们回中队，等你好了，我再跟你说。 我只是烫伤，又不影响什么。 走吧。 我们俩这么脏，怎么坐你的车？ 我没开车，坐警车来的。 我还没坐过警车呢。 你要不要来个全套体验？戴个手铐。 那不用了。 上了车，龚应贤和仁义坐在后座，仁义就往一旁挪了挪，生怕蹭到龚应贤。龚应贤斜了他一眼：“ 别躲了，你还能坐车顶上吗？”“ 我怕你发病。”“ 你，我勉强可以忍。” 仁义会心一笑。